一入球，晋身四强的对手是狼队或者西维尔。另一场国际米兰在15分钟由尼高路巴列拿在禁区边快脚右脚射入，5分钟后卢卡古在禁区内被对方的守卫拉跌之前都有办法射入拉开比数。利华古信靠夏维斯在25分钟追近到1-2之后再没入球。国米晋身四强，将会面对萨克达对巴素尔的胜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2,520点，升1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4.33美元，卖出2,025.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1，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5。人民币6.963，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上昼8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厦门西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在福建南部登陆并移入内陆地区。预测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的9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大帽山郊野公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往第一线。 早晨，早晨，8:08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阿 O。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请埋 Barbie 林慧出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先。Barbie 早晨。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Hello， 芭比，你嗰边天气点样啊？今日 其实咧今日咧天气都 OK 啦，叫做唔算好大太阳咁啊。不过咧， 即係反而唔係咁曬咧，女士們就中意多啲嘅，我自己覺得嚇。 哦，你都已經好白噶咯， 再想白啲係 咪咯？ 唔係啊，通常咧你會想 keep 住白咯，同埋因為咧有啲人曬黑咧係真係唔好睇嘅，咁、就是、所以我 你覺得你自己曬黑唔好睇係嘛？ 你有冇試過曬黑咧？ 不如試一 曬一次啊！係啊，好似都未試過， 其實真係冇乜試過曬黑啊，所以我唔係好想試。 哦，咁可能真係唔好改變自己啦，即係忠於自己中意嘅。嘢中意美白咪 keep 住白咯， 可能突然之间佢一日开窍、啊，开窍跟住晒到好黑翻嚟， 系啊， 认唔到佢。 不过偶尔吸收一下呢个维他命 D 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晒下啦，唔好晒得咁硬啦，系啊。咁啊，同大家睇下， 暴晒啦， 系啊，同大家今日睇下天气，今日有机会咧都有机会暴晒，中午时间系咪小白？ 系啊，咁啊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啦，咁但系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啊，初时有一阵嘅雷暴啊吓，咁啊市区最高气温咧都会去到33度，新界再高於2度咁啊，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南風。展望下，聽日同埋星期四都係間中有雨同埋有雷暴嘅，咁啊，隨後幾日咧，驟雨就會減少啦。啊，而家咧，除咗酷熱天氣警告之外，即係突然之間出嚟，呢個雷暴警告就喺度咯。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朝頭早9點啊，而家30度嘅氣温嘅。 係咁啊，今日咧就係時候講一講啊嚇，咁啊，通勝咧都要同大家跟翻足啲噶嘛，咁啊。通勝嚟講咧，話我而家快速撳啊，要揭下本通勝先揭到嗰個時間啊！ 咁多頁啊，梗係啦。 係啊，真係啊，今日揭通勝揭得慢少少啊，冇乜效率喎。今日平時咧一揭就揭得中噶啦，今日係咪即係有心事咧？我講緊係本通勝有心事啊， 係咩？ 係啦，揭到啦啊！今日嚟講咧就係、是、啊，農曆嘅6月。22啊，咁啊，哇，即系适宜啲咩？喂，原来适宜啲嘢几多嘅，适宜嫁娶啦，咁啊，呢个财衣啦，栽种啦，咁啊，进人口都适合，咁啊，可能古时嘅时候有啲人话啊，即系唔系日日都放啲人入醒嘅咁样啊，唔知进人口系咪咁解咧？咁啊，忌都有啲忌嘢嘅，忌祈福、动土、开市、行丧同埋咧安葬嘅，咁啊，呢啲都系咧一啲传统嘅智慧啊。可以咧，俾大家咧吹吉避下凶啦。咁啊，但系讲开咧，呢吹吉避凶嘢咧，咁啊，仲有啲嘢咧要小心提防提防。 系啊，寻日享乐时代嘅时候咧，唔知芭比有冇听就系话我个享乐时代就讲话去嗰啲农耕嘅地方咧，咁啊有啲农作物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去到呢个粉岭新围啊， 系 咁嗰度有个练靶场噶嘛。咁我去嘅时候咁啱佢就升咗支红旗， 我见到你啲相啊， 系啊，真系有支红旗喺度。嗱，原来今日咧都有，嗱，今日由上午嘅8點至到晚上9點啊，青山靶场就已经进行射击练习啦。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今日由上午8點至到晚上9點，粉岭新围就我上次去嗰个啦，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系射击练习嘅报告啦。咁啊，小白好嘢，即系揾到呢个地方出嚟，仲影咗张红旗相。即系呢个地方 咁大，我仔第一次见。系啊，啲射击场嗰支红旗到底点嘅咧？ 系啦，听就听得多啦，或者报就报得多啦。咁啊，有阵时即系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咁啊，可以游历嘅地方以至去嘅地方咧，都可以多翻一啲 佢嗰個粉嶺新圍嗰個靶場咧，其實附近有啲叫做荒廢咗，好似嗰啲以前軍人用嗰啲壘啊，即係好似圓咕碌嗰啲一個小小地嗰啲露營嗰啲，但係佢磚砌嗰啲咧嗰啲壘啦。 係 咁見到嘅時候咧，都覺得呢、這個咧應該係以前咧，即係回歸之前英軍咧就已經喺嗰度咧就即係練靶啦。回歸之後咧就可能留翻俾唔同嘅軍隊啊，去到嗰度咧就繼續咧就做啲練靶嘅工作咁樣咯。 有個真係好有電影嘅感覺啊！ 好有歷史嘅感覺 啊！咁啊，即係即刻咧，即係有時間都煲下啲戰爭片嚟睇下先啦。咁啊，同芭比傾住咁多先啦，轉個頭再同你傾啊！唔該曬你。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带着信念。 力只想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四分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咧，今日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睇翻市况咧，隔晚美股啊升得几好下下咁啊，都系个别发展嘅，咁啊，道指咧收报啊27,791点啦，升357点啊，咁啊标指都升9点啊，不过咧纳指要跌啊，跌42点咁样，就受惠啊特朗普啊派糖所致啦，咁啊，睇翻琴日港股咧都要跌，咁啊几只重磅股都有挨沽嘅迹象啦，今日个市方面点去分析咧 ，Kenny？ 係啊，頭先即係你提到啦，就香港方面咧，嗰啲重磅股，即係之前嗰啲係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就有啲轉弱嘅情況喺度嘅。你睇翻譬如騰訊都好啦，或者係呢個係阿里巴巴都好啦，其實騰訊咧就有三個頂咁樣喺度嘅，咁啊，所以令到咧就似乎咧高位上面嘅話咧都有一啲係阻力，咁我覺得都合理嘅，因為始終佢之前都升得真係比較急啊，同埋比較快，同埋估值上面咧都係比較。真係高啲，咁啊今個禮拜公布業績啦，咁啊所以業績之前嘅話咧，就有啲人獲利回吐都正常嘅，咁所以有啲重磅嘅新經濟股回翻落嚟啦，形成咗指數方面咧都有啲回吐嘅情況喺度咯，咁但係我覺得就整體嚟講嘅話就都係一個上落市嘅格局嘅啫，就未必有太大嘅方向住嘅。咁美國有呢個係新嘅經濟扶持方案，咁當然就係大家都期待咗都過幾禮拜㗎啦，咁啊就變咗咧，就對嗰個氣氛上邊咧，都喺低位都有啲支持嘅作用喺度咯。 咁啊，今日咧就講下隻冇跌得咁勁啊。琴日 ATMX 咧就相對比較睇好少少，就係美團點評喎。咁啊，原因係咪因為唔太受中美關係影響咧？而且咧，加上今個禮拜咧，恆指公司啊公布季檢結果啦，有機會入恆指嘅機率都幾高下，係咪大家都相對資金靠拍呢兩三日就反而追翻只美團多少少咧 ？Kenny？ 美團咧就比較真係冇咁受中美問題嘅。頭先我哋提到騰訊方面咧，其實琴日都仲有一個傳聞啦，就話呢個 iPhone 可能就唔俾呢個係即係預載呢個係WeChat 咁樣。不過暫時唔知真定假啦嚇。咁如果係真係有唔俾嘅，咁當然會影響得到呢個係騰訊海外市場嘅發展。 其實好大影響啊！呢一個因為好多內地朋友都是用这个软件去沟通的嘛，如果你不给他部电话就等于废了一半这样，就变了又要用其他程式，可能又要越狱啊或者违规啊，这样才可以做到个沟通，其实很古怪的嘛这件事，那真的很严重啊，如果这件事发生 我都暂时是有疑问的，但是当然其实不单止是 WeChat 有影响，其实对苹果都有很大影响的嘛，因为其实现在内地市场方面就占了苹果市场是讲紧是两成几以上的嘛，咁同埋亦都系咧第二季方面咧，苹果手机喺内地嗰、那个销售增长是讲紧呢个两成几三成的嘛，咁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市场嚟嘅，咁如果你话系唔俾呢个系即系再预载呢个系WeChat 嘅，咁你其实基本上好似头先讲啦，部手机废咗半噶啦，咁我谂对于苹果手机喺内地嘅销售咧都大跌咯， 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即系唔好咁容易动干戈啦，咁啊即系。可以傾啊，可以傾啊！如果唔係，啲股份都啲升升跌跌都係冇高弄低，都完全係超乎預測之隻內嘅。咁你譬如講緊騰訊咁啊，雖然話業績之前有機會散水啫，冇話上個禮拜五就已經急射咗落嚟噶。咁啊，睇翻 ADR 直情穿埋500蚊添啊！咁啊，有啲散股民如果530几、540几攞貨嗰啲，咁你覺得應該係咪都係等下先啊？或者如果睇中長線就一定上翻去嗰啲水平嘅，唔使驚止咁樣咧？ 我都覺得係，其實就唔使太擔心嘅，因為始終啦，第一頭先講個中美嗰個政治問題，第二就係、是業績咧，因為大家都手遊大家唔使擔心嘅，第二季其實應該都幾好。不過有少少擔心第二季咧，就啲廣告上面，因為好多嗰啲係即係零售商啊，或者係啲商家方面啦、啊，就可能有疫情關係啦，就減少咗落廣告唔出奇嘅。咁、但係我覺得依個都係短暫因素，因為隨住依個係五六月份內地經濟恢復翻嘅話咧，咁相信喺第三季嘅時間就應該會復翻正常，同埋好多 budget 係佢雖然冇落到，但係佢已經預咗一個 budget 喺度㗎啦嘛，咁佢唔會冇咗個 budget 噶嘛，咁可能會係延遲到下半年咁解啫。咁所以我又覺得意識啊，基本面上邊又唔使太擔心。如果真係有機會啊，但唔知有冇咁差嘅情況下，如果真係再有個 worst 嘅 case 落翻去480几蚊嘅話咧、我又覺得不妨可以係溝溝拿翻啲貨添喎。如果你係500几蚊樓上買嘅話， 咁產股民咧就可以參考一下啦。咁啊，轉個角度講下，琴日咧表現最好嘅藍籌股啦，就係呢個銀娛啦，0027啦。咁啊睇到豪賭股嘅板塊咧全面做好，點解咧？因為澳門方面咧果而言之啊嚇，咁啊星期三就恢復翻呢個珠海嘅居民嘅旅遊簽署啦，或者叫簽證咁樣啦。咁啊呢一樣嘢係咪令到豪賭股或者澳門博彩股都有啲提振咧嚇？ 呢方面啦，因為其實嗱之前其他情況就係關閉咗啦，而家就起碼都唔需要關閉啦。咁甚至乎而家逐步咧就開放嘅關口啦。咁其實如果冇記錯嘅話，佢就唔單止個人遊、團體遊都好似開放翻嘅。咁所以就對於嗰個係澳門方面啦，嗰、那個係無論喺博彩收入啊，或者係嗰個酒店嘅收入方面嘅，都會有一個起碼會逐步復甦。你之前我都覺得唔會話一下子話突然間大幅反彈，咁啲人都唔會咁勇即刻就話完全係去翻啲旅行嘅，但係起碼會部反彈，咁所以變咗就唔會輸過之前咯。咁而股價其實反映緊嘅，講真，銀娛你睇翻30几蚊咧，其實升翻上嚟50几蚊嘅啦，咁一路都喺高位叫做係企住喺度，因為大家都等緊依樣嘢，因為依個樣一定會發生噶嘛，單在係時間上係幾時發生咁解啫嘛，咁銀娛我覺得會強勢啲添嘅，因為而家因為中美嘅問題咧，可能啲人會避咗買金沙嗰啲嘅，咁同埋今次開始復甦嘅話咧，我相信mass market 嗰啲會好啲，反而有 VIP 嗰啲可能會慢啲，咁所以就譬如永利嗰啲可能就會比較慢啲，所以銀娛就變咗係大家都係比較中意嘅對象咯。 係咁啊，又係可以睇睇佢啦。咁啊，近排啲股民咧就睇啲金礦股啊嚇，咁啊金價咧就反而唞一唞氣，咁啊係咪時間即係睇下啲黃金 ETF 咧咁樣？ 我覺得如果買睇金嘅話咧，我都係中意 ETF 啲。當然你有啲人就中意金礦股咧，佢升得快啲啊，鉬鋼股。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咧，就係基本面佢就唔係一定係完全受惠金價嘅，因為佢好多上市嘅金股咧都係冶煉部分佔嘅比例會比較多啲嘅，所以金價升就未必一定係受惠。咁我覺得簡單直接就係 ETF 咯。咁甚至無如果你進取啲，咪有啲兩倍鉬鋼 ETF 噶嘛，咁你咪可以考慮嗰啲咯。 係咁啊，散股民咧就今日可以聽到好多唔同嘅投資嘅素材啦，咁自己多做功課啦，又做下分析啦，咁啊投資嘅世界咧都好深嘅。好个深度好 广，多唔同 产品嘅系啦，咁大家就做下功课认识下咧。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世庆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咁我哋听日再倾过好嘛？唔该晒你，拜拜。 二台通识60秒。 受到疫情影响，唔少打工仔同埋学生都要留喺屋企工作同埋学习。大家有冇觉得自己喺屋企做嘢嘅效率比平时慢呢？其实呢种情况就叫做观众效应。简单啲嚟讲，就系有人望住你做嘢，会容易啲激发出你嘅潜能噶。观众效应早喺1904年由社会心理学家茅曼提出嘅，之后亦都有唔少心理学家进一步研究证明佢嘅实际作用。观众效应比起大家平时单独工作更加有效促进表现，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潜意识会担心被观众作出评价，所以就会使出浑身解数将事情做到最好。不过这种效应只可以应用在比较简单的事情上面，太复杂的任务反而会因为群众压力而表现得更加差。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60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印尼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规例的呼吁。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peraturan wajib memakai masker. Menurut peraturan, Anda harus memakai masker di seluruh tempat publik, di dalam ruangan ataupun di luar ruangan. Petunjuk pemakaian masker adalah masker yang menutupi hidung dan mulut seseorang, dan masker itu menyentuh hidung, pipi, dan dagu orang tersebut. Jika melanggar peraturan, denda tetap 2.000 Hong Kong dollar akan dikenak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风骚静安佳丽选举比赛现在开始，入厨房应该着条咩裙呢？ 梗系碎花连身裙啦，几清新。 梗系唔系啦，应该着围裙啊！你着到咁啊，因住俾啲机器夹住你啊！ 芭比啱咗，第二题啦。咁如果入厨房嘅话，你哋两个会拣对咩鞋呢？ 凉鞋高踭鞋梗系唔少得噶啦， 着对防滑鞋啊嘛！你着到咁，阵间一踩到啲水渍油渍线喺度咪弊。 桂花田，你又输咗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静安》短剧。 厨房温度易上升，良好秋风就最醒。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早晨8:24，彭爷爷出场。 登登 早晨， 打晒灯红地毡啊，彭爷爷早晨。 早啊，终于轮到我呢个福音主持咧，可以出嚟啦。早晨啊，欧同小白仲有各位晨光嘅听众 吓。早晨，彭爷。 今朝早咧，彭爷爷咧轮到自己讲翻啲分享啲事情咧，同各位听众朋友咧，即系一齐倾下。 好好、 啊。就有关于咧彭爷爷的秘密生活。 哎呀，好想知啊！ 好想知咧。 系啊。 讲完之后咧就。 唔会嘅，唔会嘅，应该有 人嘅咧， 有料爆系咪？ 系呢个真系爆啊！如果咧食得多嘅话咧，爆啊真系 咩嚟噶？ 系咩事咧？好啦，彭爷爷的秘密生活一就系想咧，同大家咧就系、是、分享一下咧。哦，原来呢轮咧，彭爷爷咧欢喜咧就吃一种生果咧，都好迷恋、哦。 系 咁啊，经常咧都好中意买啊。嗰种生果咧，而家其实都经常喺市面上有得买噶啦。仲价钱咧就回落咗咧不少嘅。咁嗰样嘢咧就系、是、黄黄地色，起晒刺咁样嘅个外皮。 哦、 但系劏开里边咧。就是白肉一点点黑色的籽，好像啲核咁样嘅果籽咁样喺个肉身里面嘅，系、 啊、 差一种生果。 哦，坊间好像叫麒麟果嘅，系咪啊？我想 问。答对， 哎呀，麒麟果咧好通便嘅、啊，彭爷爷。 所以食得多就真系会爆啊！真系。 但系咧，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因为咧好清甜啊。如果你买中佢有某几个国家出嚟，哇，咁好食嘅水果，点解旧时细个冇嘅？我即刻喺度谂。 系啦，近年越嚟越多啦。咁同埋咧，依家个价钱咧，以前可能要成70蚊个啦，但系而家都回落到你去超級市場咧，就算去嗰啲貴價嘅超級市場咧，都可能50蚊、50蚊咧有兩個啦咁樣。咁、 哦、 所以咧，仲要咧，我發現一樣嘢就係、是、呢種水果咧，不論你係精明唔精明嘅消費者，你識揀唔識揀好咧，你求其立兩個啊咁樣，或者落一個咧、 嗯， 你劏開咧都係甜嘅喎。 哦，係啊，因為我 即係你以為買佢嗰啲咧個黃色嘅皮咧未黃得曬啊，有啲青咧，得翻到屋企咧劏開切開嚟食咧，都係甜的。 即係買嘅時候明明已經哇樣衰衰㗎啦，估你唔甜咧，點不知哇都係咁清甜。 所以佢嗰、那個即係普遍性咧都係清甜嘅。咁、 嗯、 當然因為咁啦，所以咧彭爺爺就迷戀咗啦，咁啊成日買。咁同時佢亦都發覺咧，真係、哦、有嗰、那個通便嘅作用咁、哦，咁所以都覺得啊，好似好健康咁。不過咧啊，跟住落嚟咧，佢身邊咧就有啲人咧，就啲探子咧就周圍咧就幫佢揾資料之後咧，就提醒佢彭爺爺都唔好咧，成日食得咁多啊呢啲咁嘅麒麟果係嘛 ？因為太通便啊。 一來啦，同埋咧，其實佢嘅糖分好高啊。 哦，所以佢先咁甜咯。 咁所以呢即係變咗呢從我哋養生嘅角度呢咁或者係中醫嘅角度就會覺得呢即係譬如你係糖尿病患者啊或者有濕疹啊或者係即係怕寒涼啊嗰啲嘅體質嘅人士呢即係如果係食呢一個果呢呢、這個生果呢就要注意一下啦。 甚至乎咧有啲營養師咧就覺得咧，如果你一日食一個咧，其實都略嫌多喎。咁、 哦 啊大家可以注意自己嗰個嘅體質。不過你話咧，呢一種咁樣嘅麒麟果咧，咁其實原來佢咧同呢個火龍果係同一種嚟嘅啫。 係， 佢只不過係個皮咧係黃色啦。咁啊，所以但係佢比起火龍果嚟講咧，原來話咧，佢嗰個膳食水溶性膳食纖維啊，係更豐富啊，所以點解會幫助我哋嗰個腸道咧蠕動得咁好啊？咁容易幫你去通便咁，咁甚至乎咧。你再研究一下啦，哇！呢種咁嘅麒麟果咧，佢仲有其他嘅一啲嘅所謂對人體嘅好處咧，就包括即係喺美容方面都添喎、 哦。哇！有咩用？有咩用？ 皮膚係嘛？有作用，因為有抗衰老啊。 嚇！ 係咁啊，同時咧就俾人稱之為呢、這個。燕窝果， 哇，好劲喎，好中用华贵啊！呢个名系啊，好劲抽啊！即刻 听完呢啲好嘢，就已经唔记得头先讲嗰啲衰嘢啦。 记得晒啦，佢衰嘢就系糖分太高咯。咁但系哇，又抗氧、啊，跟住又通便、啊，咁样系嘛？ 喂，不过你睇下个样咧，其实你唔劏开佢当佢一个生果咧，你睇佢外貌咧，其实似唔似啲仙人掌啊？ 似啊似啊，好似好吉手 咁。其实佢系同仙人掌系同一科噶。 啊，系啊， 咁样。所以佢都系嚟自一啲咧比较系热啲嘅地方啊，咁样嘅嗰个原产地，咁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啦。不过我谂啦，彭爷爷咧都系话唔听噶啦，佢食咗觉得好食，呢轮啊俾佢食住先啦 吓，买多啲啊，分埋俾我哋啊嘛，彭爷爷。好啦，转个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记者协会等传媒工会同组织发表联署声明，表示对警方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人，并到一传媒大楼搜证搜查记者座位内的个人物品表示震惊，批评警方做法将引起寒蝉效应。记者协会记协主席杨建兴形容过百名警员进入一传媒大楼搜查有如第三世界景象，又指警方筛选传媒采访的行为荒谬，过往几乎未见过。保安局说不评论个案细节，而就处所的搜查，警方按法律和程序向法庭申请搜查令，并按搜查令授权进行搜查，任何有关搜查的行动和申请，警方都根据案件的调查需要进行，完全合法合理。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说，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一小撮反中乱港分子公然勾结外国势力，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蓄意破坏香港繁荣稳定，损害香港市民根本利益和福祉，是妨碍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和香港长治久安的祸患。发言人回应香港外国记者会谴责警方打压新闻自由的声明时又指出，在中国香港特区的土地上必须遵守包括香港国安法在内的中国和香港特区法律法规，公署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亦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发言人要求香港外国记者会尊重事实，认清是非，停止打住新闻自由的幌子，诋毁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全球新型肺炎确诊人数突破2000万人，超过733000人死亡。澳洲维多利亚州过去一日新增33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幅比前一日略为增多。另外，当地是连续两日有19人死于疫情。维多利亚州上星期进一步收紧封城措施，包括限制民众不能离家超过5公里，商店和企业都需要暂时停业。不过疫情未见缓和，每日仍然新增几百宗确诊个案。 美国巴尔的摩市发生爆炸，相信是漏煤气引致，一人当场证实死亡，几人受伤送院。事发在当地朝早十点几，有居民闻到煤气味之后，冇几耐就突然发生猛烈爆炸，至少三间房屋被夷为平地，另一间屋严重损毁。爆炸威力强大，几公里外的房屋都有人感受到震动。爆炸现场一带的房屋玻璃窗都被震碎，有居民形容有如发生炸弹爆炸。消防到场要求煤气公司截断煤气供应，并在瓦砾中寻找生还者。爆炸原因有待调查。当地传媒报道，由于当地煤气输送系统老化，近一年平均每日接获二十几宗漏煤气投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2,577点，升2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2.31美元，卖出2023.1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2，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5，人民币6.963，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73，欧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九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就车多，龙尾接近十八乡交汇处噶。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咁较早前虎山道有爆水管，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嘅慢线就封闭啦。咁而家个爆水管嘅工程已经完成咗啦，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嘅慢线已经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全锦公路大帽山郊野公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琼，我们成日都说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但是今次疫情实在好严重，我们已经不可以只是见到自己的家。正如好像李荣浩这首《同根》那样说，全世界大家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一起对抗疫症。 无数几亿人同根，同一家人都有过分寸， 每当一方伤痕是生命陪伴的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咧，八点三十九分，早晨小白， 早晨阿欧， 早晨，哇，今日咧都几热啦， 系啊，三十度嘅气温啊， 系酷热天气警告又继续生效，相对湿度77%啦吓，咁啊热辣辣咧，咁啊大家都系时候即系如果唔使翻工就留喺屋企啦。不过咧，有一样嘢咧就阻止唔到咧香港人啊吓， 系咩咧？ 要外出噶啦，就系咧。抽到新盤咧，一定要去簽臨約啊，去睇樓揀樓咁樣。 咁啊，一定係啦。 係啊，咁啊， 你估買棵菜咩？而家 疫情期間咧，即係乜都停啦，係咪先？即係你想睇波冇得睇波啦，你想打波冇得打波啦，你想郊遊冇得郊遊，想行山啊，即係去沙灘啊，乜都冇得做啊。唯獨啲新盤銷售咧繼續暢旺嘅喎，咁樣 係啊， 係啊， 即係啲地產市道係咪呢個時候都算係幾叫幾好喎？ 仲站得住腳。可以用呢、這个字眼啦，咁啊，今日咧就晨光大学咧啊，要提提咁多位听众啦，啊，晨光大学咧呢、這个礼拜都会褪咗嚟呢一个时间嗰度 八点半钟之后，原本咧就晨光新闻焦点嚟嘅， 系啦，咁啊，今日咧晨光大学就阿 O 同大家咧睇楼 O to O 啊，睇下咧啊屯门区嘅几个新盘，立即听下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又一个星期嘅晨光大学啦，今日继续啊，学下睇楼啦。当然要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Joyce 咁啊，讲下呢一个啦，可以话系年度入边咧，2020年啊吓，暂时最平嘅一个新盘嘅单位啊，讲紧咧 under 300万就可以上到车买到楼啦。咁啊，真系问下。阿 Joyce 嗱，首先咧講下呢個屯門嘅新盤啦，咁嗰個地段又點樣分析咧？價錢第一口價單係咪真係都相對幾合宜咧？咁啊啱唔啱上車客咧，就要交俾阿 Joyce 分析一下啦。 係啦，咁啊其實嗰邊咧就屯門南咧，而家佢嘅新盤咧就價位咧就唔係話喺市中心咁方便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我自己一個搬出嚟住，咁啊買個細細嘅單位咧，咁其實都適合。因为价钱最主要是都挺便宜的，如果抽到亦都买到的话，因为它有可以选择的单位都不多，但是如果买到的话，如果你用九成做按揭的话，其实都是比20多万，加上利润可能30多万就可以买到，确实是超值的。还有呢，它那边又看回，始终它都新楼盘，咁你要留意翻個配套啦，因為咧嗰邊唔係話完全咧係成熟地帶嘅，即係唔係話好多商場林立嘅，咁你一定要搭翻車出嚟啦，即係要去翻附近嘅屋苑咧，你先可以嚇醫到套啊、買嘢啊、買或者買餸咁樣。咁所以呢個就要留意翻。咁如果你話單人自己出嚟住嘅話咧，咁啊其實適合嘅。咁但係如果一家大細嘅話咧，就要睇翻你自己嚇適唔適應啦，係咪即係慣咗揸車啊、出去啊、買嘢咁樣咯。咁否則咧就唔建議啦，即係呢個新盤。 可能嗰啲單身貴族咧就～几啱使下，无论系个价钱以至个尺价都几啱使啦。咁啊，讲紧都算系大发展商啊吓。咁呢一个新盘补充少少咧，就近呢个青山公路多一啲嘅，就唔系屯门市中心。咁但系 under 300万咧，即系。 嗰口價就相對好吸引，因為接近居屋價，有啲地產經紀朋友都話：，喂，即係居屋都係差唔多俾20-30萬首期咁樣，你又係20-30萬首期，再加上就係有消息已經講咗出嚟話居屋就延遲少少去收表同埋搞租啦，咁因為疫情嘅緣故，咁啊反而咧新盤方面就幾進取喎，咁啊嗱頭先咧就講咗遠離市中心嘅屯門南。嗰一邊啦，咁其實市中心啲嘅，即係屯門南咧，另一大嘅四大發展商其中一大發展商咧，啊開價相對進取好多喎、哦，咁樣咁啊呢、這個屯門相對市中心啲嘅新盤 ，Joyce 你又點睇咧？ 咁啊，到另外一個新盤啦，而家屯門好旺啊。咁咧嗱，點解嗰邊咧會即係貴翻啲咧？咁始終咧，頭先咁講啦，即係個配套咧係完善好多嘅，即係會方便啲較為。咁亦都咁講啦，始終咧，你話之前咧，如果住喺青山公路嘅，咁啊即係有啲啊，即係叫天不應咁樣啦。咁但係咧，去到另外一個新盤嘅話咧，嗰邊就唔同啦。咁其實唔係話好遠嘅，即係嘅路程。啊、或者佢哋附近啦，咁咧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屋邨嘅食肆啊，咁其實會方便一啲咧，就已經即係嗰邊啦，可能住開啦，有甚至乎咧家庭客，咁所以咧佢哋個尺價咧就相對貴翻啲，咁但係其實亦都反映翻啦，即係佢哋個尺價已經反映翻佢哋嗰方面度啦，咁所以咧你就要去比對啦，究竟咧即係有多朋友問我啦，佢話喂平啲喎，咁其實係咪真係平咧？其實又唔係嘅，只不過佢個即係各方面配套啊、交通唔理想，所以佢平咗，咁所以咧大家買樓就要留意翻啦，即係其實如果貴翻嘅時候咧，係咪又真係貴咗咧？其實又未必嘅，佢始終方便翻，咁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嘅。 咁大家要睇新盤嘅時候，要睇埋嗰個潛在規劃啦，或者嗰個價錢究竟去咗邊度咧？會唔會係去咗地段嗰度，去咗配套嗰度，定還是好似早一兩個月講嗰個將軍澳康城站嘅新盤咁樣，去咗個會所嗰度咧，嗰12萬隻尺嘅星級會所嗰度咁樣，咁嗰嚿嘢都仲未賣曬嘅，康城站嗰嚿啊，咁唔係，即係我意思唔係話佢滯銷，佢都爆飛嘅，意思就係話佢仲有第二、第三陣要慢慢推出嚟啦，咁啊，依家都係咁啦，啊，好多嘅新盤咧都係咧，有少少擠牙膏式或者試水温式咁樣啊，嚇，係咪咁樣分段去銷售咧？阿 Joyce 你都觀察到嚇。 其實係嘅，因為分段式銷售咧，佢哋可以賺得更多啦。因為第一批咧，一定用一個較低嘅尺價咧去吸引你，等你知道咧有呢個盤存在先。咁跟住咧就當然買唔到啦。咁啊啲飛咧就要去第二 round。咁跟住，你啊買唔到好唔抵噶嘛。咁你會買第二浸或者第三浸啦。咁佢啊可以即係調翻高些少啦。咁但係你唔覺嘅，因為咧佢可能第一批單位咧嗰個質素冇咁靚。咁所以咧就價錢平，咁第二批單位咧可能高層啲，咁你又覺得咦貴咗喎，咁正常咯咁啊，咁其實就有時有啲錯覺啦，咁所以有好多人就都要繼續入市啦，幾貴都繼續追啦，就係咁樣啦。 咁聽阿 Joyce 咁樣講，就有陣時都係一個心理嘅博弈嚟嘅喎，即係關於小業主啦同埋地產商啊嘅一個心理博弈，究竟係啊佢會著數啲啊，定還是係業主都可以佔到少少？甜头咧咁样系嘛，都有呢个咁嘅博弈啊，或者唔好话博弈啦，心理战喺当中系嘛？ 心理战系啦系啦，要清醒啦，所以一定买新楼嘅时候，因为人又多，咁时间又短，咁每次拣楼时间都系得几秒咁样，咁你会好紧张咯。咁所以呢个要好清醒咧，先可以买到即系啱心水嘅盘啦。 咁真系啊，疫情方面咧就新嘅常态啦。咁有阵时咧，我哋面对紧咧都系一啲啊。叫做疫情嘅新措施，譬如啊，依家今時今日去睇新樓嘅時候啊，又要消毒雙手啊，甚或乎限制人數啊、人流管制啊，二手盤嗰度又少咗啲鎖匙盤啊，因為費事你登堂入室，喂，如果你係一個帶菌者嚟嘅，哇，你周圍去睇樓，咁到時有一個樓盤群組咁樣出咗嚟，咁啊麻煩啦。嗱，touch wood，我希望講嘅嘢咧完全唔會中啊嚇，咁啊，我唔係想打爛人哋飯碗，咁只不過大家叫做睇樓啊嘅時候咧都。

是花花新世界。当看离了炎凉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讲宽恕讲释放的一首作品，它是坤哥吴业坤有这一首作品叫做原始心态。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逃げ出したい夜の方は行方は未だ不明。 受到疫情影响，很多的日剧在拍摄方面进度都严重滞后，连带日剧的主题曲都未必能够配合当初的计划推出作品。原本四月推出由星野源主演的《喵用马路用》亦都延期去到八月先至播出。主题曲米津玄师的作品亦都顺延到同大碟一起推出。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师《感电》。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米津玄师《感电》。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耶、yeah, ！呢个时间有华梅姐， 早晨啊 ，Good morning， 华梅姐 ，Good morning， 嗨 ，Good morning， 小白同阿欧，仲有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 早晨 啊，华梅姐，使唔使估下你今日喺边啊？ 哦，你中意啊？中意你咪估咯。 我估你未起身，仲摊喺张床嗰度。 错啦， 又错咗啦，今日 错晒。我今朝一早咧就系、是、早过你哋啦，开铺啊，已经咧、哦、一早啊起身啦、嗯，准备好晒啦，同时亦都咧啊晒住太阳咁啦，系大家啦谂下有啲咩今日嘅 hashtag 啦，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下噶。咁喺一晒一晒嘅情况底下咧，我就谂到啦，因为咧近排都多咗好多啲朋友仔啦，就啊用唔同方法啦嚟。都啊，所謂嘅請教我話梅話，哎、真係唔敢當啊！主要咧，佢哋見到我啦，真係成日都係咁明豔照人啊，身體又 fit 啦，嚇身材又好啦，咁樣咁，所以就好唔明白喎、啊。咁其實除咗天生麗質呢樣嘢之外啦，咁有啲嘢係可以考究得到嘅。 我以為除咗天生麗質之外咧，其實冇其他原因嘅。你哋死咗點心 咧？咁呢個睇下嗰個百分比佔幾多啦。如果對於我嚟講，都已經。佔咗九成半嘅，咁係確係好難咧去解釋嘅。咁但係咧都有啲可以講嘅，就係、是、關於咧我哋點樣去咧保持自己嘅健康同埋 keep fit 啦。嗱、 嗯， 因為咧抗疫嘅期間咧，好多朋友話自己咧又 work from home 啊，又啊唔出街啦，響應政府嘅呼籲咁，咁喺屋企咧又多咗煮嘢食啊，變廚神啦咁，咁啊食到咧即係肥曬啦，又冇得行冇得喐咁樣，咁點好呢？咁於是咧其實有好多朋友咧都推介唔同嘅減肥方法㗎。日本咧有啲網民咧，佢哋都投票啊，票選咧邊啲嘅方法咧最好嚇。咁結果咧，原來咧最有效，大家覺得咧最好嘅又容易實行嘅咧。是步行啊！ 哎呀，行路喎、 啊，行路就得噶啦，咁样所谓行路呢个步行啦，都需要咧你个步速咧就系唔系跑，亦、 嗯、 都唔系咧系慢慢行，而系比咧你平时步行嘅速度咧快叮咁嗲，即系好少少有啲。少少急步咁樣， 但又 唔 係 慢跑喎、 啊， 唔係慢跑喎、啊，係步行嚇、啊。嗱，咁大家知啦，有成日講話啊，我哋每日咧，如果行到一萬步咧，咁就如何好啦？咁樣係咪？咁原來咧啊，亦都有專家講翻咧，其實步行咧，對於係去減肥嚟講咧，係持之以恆嘅話咧，係可以嘅。 嗯， 但係咧個效果咧係會比較咧係慢少少。不過咧，如果你能夠係 keep 住嘅話，其实你每日啊，唔使话行一万步，你行 3000步，系啦，你每行3000步咧，其实咧即系相当于咧，你系做咗30分钟嘅运动，同时咧系可以消耗咗咧150个卡路里嘅啦。咁啊，所以一定要持之以恒。咁咧，你呢一个嘅步行嘅减肥方法咧，就变得咧又唔会话好辛苦啦，又唔会话咧系好局限，一定要去到健身院嗰度做啊，又或者一定要有跑步机啊咁样。其实你话喺屋企啦，当然睇你屋企几大啦。咁你行出行入咧，都可以行够3000步以至10000步，咁都可以系步行嘅一个选择。 系啊，搭车嗰啲时候咧， 一定出街吓、 搭车嗰阵时，搭车嗰阵时咧，咪可以譬如早一两个站落啊，咁啊行多几步咯，系咪？ 是啊，其实这种方法呢都已经是、可以说老生常谈的啦。譬如你就算是翻工下冇得话去 work from home 啊，翻工咁你咪是咪可以早搭 lift 早一层或者两层就出 lift 然之后行楼梯啦。 直头冇搭 lift 啦。 是 啦。 是咪呀 啱啊，是啊，我哋都冇搭 lift 啦。 其实3000步啊好容易嘅啫，即係大家平时咁样、叫做上上落落啊，楼梯啊，或者在 office 入边啊，即系行多两转喺 pantry 嗰啲斟下水饮啊，咁样咧，其实都好快嚟得到噶啦，嗰3000步。 系啊，你唔好话呢个嘅步行啦，如果你系选择呢个慢跑咧，其实都系有咧好好嘅作用嘅。咁你慢跑咧，当然你要出边有条路俾你跑到出去啦，系咪？咁呢个慢跑嘅意思咧，就即系要你嗰个速度咧系保持喺一个咧慢速嘅，即系又比起步行嚟讲啦，就系、快啲。咁多啊，咁样咁，但系亦都系咧，持之以恒啦，嗰个减肥嘅效果咧，都会比较咧显著一啲，所以唔使惊咧，有抗疫肥嘅大家吓。 知道。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办法总比脂肪多，帮到肥妹肥哥哥。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崇正新村。重复多次啊，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崇正新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罗屋村呢一段咧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阁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全锦公路大帽山郊野公园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作为聘用听障人士的餐厅雇主 Gladys， 她和员工在工作上怎样一起克服困难呢？ 因为聋人本身打手语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会两只手一起打的，但是没可能做楼面的时候他两只手一起打手语，我觉得这个都是当时我们要一起去学习的阶段。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里避免出街。 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第二台开始啦！ 听讲啲小朋友上完黄耀祖嗰堂，个个都自信心翻晒嚟啊！小朋友，你惊唔惊啊？ 我感觉我比以前讲故事咧就冇咁紧张咯，要全力以赴就得啦。 阿 Lu 啊，其实我都被佢哋全力以赴打动咗啊，流出滴眼泪噶。 阿祖，我会叫大家黐实玩翻星期天，等待佢哋出色嘅表现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智慧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 听 众大家好。 早晨咧 ，Chewy 睇翻咧，啊，琴日港股啊，麻麻地啊，要跌啊，跌154点啦。咁啊，今日啊，港股方面点去分析咧？交俾你啦，嗯。 系啊，睇翻昨日咧，就算内地公布咗7月份嘅 PPI 同埋 CPI 数据咧，好过预期啦。咁但系咧，港股咧都要跌啦。咁主要咧都系市场担心翻咧美国嘅封杀嗰方面咧，或者会扩大啦。咁微信交易个禁令咧，仍然咧都唔系好清晰啊。咁所以拖累到咧腾讯咧都以全日咧近低位咧收市啦。咁拖累翻恒指咧连跌3日啦。咁但系睇翻寻晚咧隔晚美股咧道指都升300几点啦。咁 ADR 咧都普遍咧高过咧寻日嘅收市价嘅。咁所以港股嚟讲咧今日咧可以可能咧都可以稍微好翻一啲啦。咁但系大家咧都唔可以过分乐观住，因为睇翻啦嚟紧港股都踏入业绩期啦。咁所以重磅股个业绩表现咧其实都左右翻咧大市嚟紧嗰个表现去向啦。咁同埋咧都要繼續咧留意翻疫情啦，咁同埋中美角力嘅情況啦。咁所以短線嚟講咧，港股咧其實都繼續波動一啲啦。咁尋日咧恆指咧都叫做企穩100天線啦。咁所以睇下咧今日咧可唔可以繼續咧都企穩翻100天線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都好大機會咧下市翻咧24000点呢個水平咯。 嗯，今日咧聽眾張先生啊問只手遊股啊 IGG 799咁啊，佢就早幾日買嘅啫，咁啊接近10蚊。边度买啦？咁啊，而家咧已经升到去咧呢个股份嘅52周新高啦吓。咁啊，咁啊 ，Chew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呢只股份啊。咁啊，张生问一下，应该系咪短线先行食糊先啊？依家又好似市况又开始差起上嚟啦。咁啊，交俾 Chewy 分析一下啦。嗯。 听众张生起，如果前几日买 IGG 咧，咁应该相当咧，其实都唔错啦。因为睇翻业绩表现咧，其实受住呢个疫情啦，咁宅经济发展啦，咁 IGG 咧，其实睇到中期业绩咧都从中受惠到嘅。咁上半年顺利咧，其实都赚超过80%啦，去到1.3亿美金啦，咁创咗半年嘅新高。咁同埋咧，集团咧今次咧都宣布派呢个特别息啦，咁所以股息率嚟讲咧睇到个股价都升咗上去，咁但系都要留意翻咧集团咧而家个主力游戏咧就叫王国纪元啦，咁其实已经系2016年咧上线嘅，咁其实之前咧其实都有一度出现一个自然回落嘅情况啦，咁但系去翻今年因为受住疫情啦，咁个流水咧就升翻上去啦，咁但系因为睇到收入占比咧，其实都会有超过80%，所以而家咧嚟紧其实都可能留意翻咧，集团咧系咪真系可以加大翻呢个游戏研发啦？咁系咪真系可以咧有一个新游戏咧可以支撑翻咧嚟紧嗰个业绩表现啦？因为始终就算推好多新游戏啦，咁都未必大卖啦，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实都仍然系未知之数啊，咁所以听众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啦。咁张生其实如果10蚊。边买嘅话咧，其实现价咧，其实都已经赚紧啦。咁所以其实都建议咧，因为呢几日咧个股价都升得比较高一啲，咁所以其实如果之前买咧，其实都可以咧整一个定翻一个止站位咧，作为一个投资策略咯。 嗯，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智慧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Chew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 ，Cherr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天生不似一对又如何？ 喜欢到我有我猜到你有。 有冇一种情侣就系性格唔似啦，喜好唔似啦，总之好似咩都唔似，系摆埋一 pair 咁嘅。洪家豪嘅新作品咧就系讲紧恋爱引力，就系有方法可以将嚟自两个世界嘅人拉埋一齐。作曲洪家豪自己，填词林宝，编曲 JMYBeats 陈夏威，监制都系陈夏威。今日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洪家豪《曲线型恋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星期一至五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好啦，翻到嚟朝早九点十三分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老、小白同埋阿 O 喺度啦。电话侧边咧有话李嘉仁医生，早晨， 李医生早晨， 早晨啊，快啲讲啦 吓。好，你啊，请讲。 系，因为成日我哋呢排都系讲核酸测试啊， 系啊系啊，点 样试新冠状病毒啊咁样。嗱，我想再略略再讲讲嗱。我哋要找呢个过滤性病毒有冇入到我哋身体呢、 嗯、 主要方面咧有三种。第一种咧就系、是、分子嘅测试，我哋讲紧嘅核酸测试。另外咧就系、是、呢个病毒嘅抗原测试。第三咧就是、血液入边究竟有冇抗体。 系、 啊、其实最快脆最简单咧就系、是、一个抗原嘅测试。抗原系乜嘢咧？过滤性病毒个表面有好多蛋白質的，咁我哋咧有方法係試到呢啲抗原嘅蛋白質，係好快脆去測試，喺個鼻啊、喉嚨啊咁樣，所以撩一撩，咁啊好快脆咧，一個鐘頭內咧、 哦、 已經用一個熒，好似一個有啲好似用熒光咁方法咧、 嗯， 就睇咗你有冇呢啲喺呢個病毒表面嘅抗原，嗱、 嗯， 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好快脆嘅。亦都就相当敏感，咁但系当然佢系睇个抗原，咁啊未必话百分之一百哦，你就一定冇事。但系如果你有乜嘢冇病征啊，你又冇同人接触过咧，呢、這个你如果系已经相当准确噶啦。 系有冇话边一种嘅方法系特别准啊，特别容易做啊咁样？ 当然系一个所谓核酸测试啦。 啊、 核酸测试咧，即系其实我哋睇个病毒入边嘅 nucleic acid 嗰个核酸。 啊 呢、这个核酸，因为佢呢个系好简单嘅生物，咁我哋睇入边核酸，咁、呢个所谓 COVID-19 咧，系一种叫 RNA 嘅病毒。 RNA， 但我哋都成日话，喂，我哋测试 DNA 嘅啫。咁点样做法咧？其实喺呢个实验室入边咧，佢用一个好高科技嘅仪器啊，用其他嘅化学物质咧，用啲控制嘅。熱一熱佢，又凍一凍佢，熱一熱又凍一凍佢，將呢個過濾性病毒嘅 RNA 變咗做 DNA。 哦， 用呢個 咁似浸温泉嘅方法嘅，熱一熱凍一凍，熱一熱凍一凍，搞掂係咪？ 犯咗啦，小白啊，好啊，咁啊變咗 DNA 咧，咁去咗 DNA 咧，佢就可以好容易製造以百萬計嘅呢啲 DNA， 咁嚟做測試噶啦。 哦， 咁啊又係攞個方法係一樣， 係 嗱。咁啊，另外一種嗱，呢、这個方法咧就非常準確噶啦。通常哦，如果你有就有， 冇就冇，唔使再試。 但係咪耐啲啊？呢、這個方法又要熱，又要凍，又要熱。 係啦，呢、這個一定耐啲，技術咧又要多啲，冇咁快脆嘅。咁啊，但係另外一種我哋話抗體係睇血液入邊嘅咧，呢啲係遲啲噶啦。要譬如要翻幾日後啊，一個禮拜啊，先至有身體有抗體走出嚟。咁你又要抽血，又要驗血嘅。咁呢個咧就麻煩好多嘅。呢、這個 再耐啲嘅呢個。 係啦，所以一定咧係哦，你想快手。做呢個抗原測試，咁啊呢、這個即係所謂一路去揾佢有冇？如果真係要確認咧，做核酸， 核酸 啊，咁你要睇下時間啦、啊、資源啦、啊，咁、去確定做邊一種嘅，咁啊亦都要睇睇你啊做幾多啊，價錢點樣樣啊咁樣啦，咁啊但係有一樣嘢咧，喺點樣攞嗰個樣本嘅時候咧？是一个好大的问题。如果是好正式来讲呢，譬如我要了这个小白的鼻腔喉咙这样呢，如果我不是有全身装备的话呢，我一了小白是这样在这咳，是这样在这打乞嗤，咁有病毒呢就飞晒出来的了。 哎呀是啦。 是啦。咁如果譬如有些在医院做的呢，他直情是一个负气压的房。譬如我一了你咳咧，咁佢啲立刻抽咗出去， 啲菌就混住咗喺度啦。 系啦，咁做嗰个咧又要戴口罩啊、面罩啊、手套啊、保护衣物啊咁样样嘅，即系以保护嗰个检查人员自己嘅。咁所以咧，如果真系要做嘅话咧，喺呢、這个防备，喺呢个抽取样本嘅人嘅防备咧。就要好充足啦，咁先叫做安全，唔系就咁行埋，抹开喉咙，了啦咁样，一咳嗰阵时候咧就可以好麻烦啦，就呢啲咁嘅所谓好多不同嘅测试，咁啊个个都要。个都系好心急嘅咧， 梗系啦，梗系希望揿个掣有咩测试嘅结果出晒嚟啦，人就系咁噶啦。 啊，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所谓嘅再略略提一提嘅测试。好啦。咁另外一單咧就想講講新加坡嘅新聞啦。新加坡新聞咧就係呢排都已經上曬 Facebook 啊，埋曬新聞啦。就係、李光耀嘅女兒啊，李慧玲醫生啊，我啲朋友嗰陣時識佢嘅。咁但係你睇佢喺 Facebook 嘅寫啲嘢咧，就係、幾唏噓。咁佢直情係好坦白啦。我有咗呢個叫做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即係叫做咧。進行性上眼神經核麻痹症，好深，簡稱為 PSP。咁呢個係咩病呢？1964年發現到㗎。發現到之後呢，佢開始呢就個人好似個人好動作好緩慢㗎喎，眼又喐得唔好㗎喎，平衡又唔好喇，好容易跌㗎喎。咁遲啲可能係吞唔到嘢，好易俗親呀，搞到肺炎呀，甚至乎幾年後死亡的。咁呢一個嘢咧，係遲啲亦都會可能認知障礙，即係但係冇辦法醫治到。 哇，都慢慢蠶食自己一個人嘅健康。 係啦，咁佢話，咁亦即係李醫生亦都話，我就要由細個喺中文學校咧已經開始識忍，但係呢個忍咧係越嚟越嚟越痛苦。痛苦係點樣咧？佢講翻，跟住咧，如果你上翻呢個面書睇咧。睇翻佢寫嗰啲嘢咧，真係好特別㗎。咁佢話一個人成功，譬如我哋考試咧，係呢個所謂個高級試 MLCP 咧。如果你考試肥咗佬，個個都話唔緊要啊，再嚟啦。但佢想當年佢一直未試過肥佬，嗰次肥佬咧，全新加坡啲醫生喺度慶祝㗎。喺度歡呼， 有啲咁嘅事， 有啲咁嘅仇視嘅態度，好慘。然後咧，佢咧就係、是、仲有咯，咁佢去做兒科啊。咁點解佢亦都係兒科醫生？點解佢做兒科醫生又好得意？兒科醫生咧嘅病人咧係唔係點識講嘢嘅？好難處理嘅。咁即係有我講冇你講咁樣樣。咁同動物。差唔多做嘅话，同兽医 獸醫嗰個動物，佢又唔識講嘢。 因為小朋友又唔係好識講自己身體情況，多數都係爸爸媽媽講曬，即係可能你醫生意思就係話，哦，咪真係同啲小動物唔識講我哋啲話，但係佢哋嘅主人就講曬咯。 係咁，好得意嘅呢個就係、是、呢個係因為原來佢最初咧係想做獸醫嘅。 哦，係啊。 但係李光耀夫婦話唔好 ， 唔好做人嘅醫生啦咁樣。所以就係咁樣，所以佢都係揀呢個所謂兒科醫生嘅。係。咁原來亦都喺新加坡咧，你係話唔係你想做乜就做乜，佢想做兒科醫生。但係當佢受訓完考曬試咧，哦，你去其他一間大人醫院啦。做脑科啦，即系全个部门 读得好啊，因为佢成绩啊。 但系个问题，你会好孤单噶嘛？冚唪唥你都系大人医，即系所谓成人科医生，你系整咗个儿科医生入去，又唔系儿科医院，咁所以咧都系学咗佢一样嘢，要忍， 要忍。 由呢度由开始，佢读书开始都系要忍。喺呢个咁样嘅疫情时间咧。 个个 都 要 忍， 系希望我哋所有人啊，即系好似李嘉仁医生所讲，忍完之后百忍啊成金啊，拨开云雾乜嘢啊，见青天啦，系咪？唔该晒李医生， 拜 拜， 拜 拜。 因结出果，跌出因。种出果，直线加速变万年漩涡，分再相交，再相分，再温火，如点洗刷万年枷锁。 四分的时间真的好了、又有李医生的即叫金石良言，又有歌仔听，这首来自李正君的歌曲叫做《一千零一夜》，争咁少少，争咁今天夜晚到底有什么看呢、要听听我们追踪三十一， 神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半钟之前啊，梗系有罗启新喺度啦。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欧。早晨啊，小白。 系追踪三十一啦。今日夜晚港台三十一台有咩睇？ 嗱，八点咧有时点三十一，咁大家咧中意留意呢一个时事嘅朋友咧，就睇下呢半小时里边咧有啲咩事咧，就最新嘅发展咧，同我哋跟进下嘅。咁啊，另外咧，去到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啊，就会讲下呢个少数族裔啊。咁少数族裔咧，香港咧生活咧。其实呢都有好多问题的、言语上啊、文化差异啊等等啊咁样。咁但係你冇諗过有一样嘢呢原来都几难搞㗎喎、哦。 就是他们要找牙科服务啊。 哇、 哦、啊，因为呢牙医的收费呢就是 都挺贵的。 贵的。 是 啊 是啊是啊。 对于 很多的基层的小数熟女呢很沉重的负担来的。 嗯、 那么香港大学呢的牙医学院呢和非牟利机构合作啊、 嗯、 为他们提供这个免费牙科服务，包括你的口腔检查。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呢你哪里牙痛啊、哦、又等等的东西呢，咁你要同佢讲啊，咁大家溝通呢、嗯、语言上面又会唔会有困难呢，咁今晚就可以睇下啦。 我、哦、唔、哦、知道佢哋牙医又系咪即系少数族裔喺即系嗰啲 ConU 度毕业咁跟住喺嗰度服务返咁呢好。 哦咁啊真系唔知啊。 留意下先今晚吓。 係啦。咁另外呢就系寻味天下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上海分子牛奶麻酱面。 喂，上海分子麻酱牛 奶牛奶面、 牛腩面、 牛奶麻酱面啊！ 牛奶麻酱面啊！ 系啊，究竟系咪真系有牛奶，定系一个形容词嚟噶啦？ 定、哦、还是系抽取咗一个分子，抽取咗佢入边嘅精华素，然后就再提炼出新嘅味道啊！ 有趣有趣呢、這个， 系啊。咁另外有一件事咧，就唔系咁有趣噶。去到九点半咧，就历史二三事咧。 嗯、 有一个咧新嘅一个系列，不过呢个得一集嘅啫。 系 咁、啊、第二、這个咧叫做美国的无痕酷刑啊。 嗯， 咁喺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咧，美国政府咧就对于苏联咧嘅政权咧能够使呢个无辜者认罪嘅能力咧感到非常吃惊。 系 咁呢样嘢，其实咧你睇我哋呢个满清十大酷刑都可能得噶吓。 系啊， 咁咧并且咧 满清十大酷刑好多痕迹、哦， 洗脑嘅盘问技巧咧，好产生兴趣啊。 系 咁呢个中央情报局咧就透过咧冇道德底线嘅学者同埋医生咧协助之下咧，开始研究一啲咧能够摧毁人嘅意志啦、 哦， 并且咧即系唔会喺个人身上面留下呢个伤痕嘅培训技巧。 嗯， 咁嗰阵时咧呢啲技巧咧就被编进咧1963年嘅库巴克反间谍审讯手册当中啊。 哇， 系啊，咁然之后咧又用喺边咧，就系呢一个阿富汗个关塔那摩湾嘅监狱。 哦， 咁 啊， 到而家咧都有啲技巧咧，依然系用喺呢个恐怖分子身上 嘅。哎呀，咁啊，即系直接盘问佢哋嘅时候咧，就唔会，我唔打你噶啦，但系我喺精神上可以做到操控你。 哎、你打佢咧，反而喺肉体上面咧，你好可能咧忍到啦、 啊。 又最大问题咧，喂，如果一俾人调查嘅时候咧、啊，哇，咁周身伤噶，你一定系要个酷刑啦，咁样 有国际法庭噶啦，都去到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用呢啲咧就系表面睇唔到嘅方法， 嗯、 啊呢样嘢 够恐怖啊吓， 系咯，即系不过阿小白你记住啊， 点啊点啊。 睇嘅时候自己偷偷去睇咯，千祈唔好俾老婆睇到。 我唔会俾佢睇噶，话俾你听啊！嗱，呢一集我就醒啦，我唔开电视睇，我用手机睇。 系啊，一阵间原来你老婆都好醒嘅，佢有听神光嘅介绍咧，佢自己又用手机睇，跟住突然间有一日，点解我咩都讲晒出嚟嘅咧？ 系咯、到底系我奇高一着，定系佢又叻啲咧？吓， 系啊，咁啊，今晚咧，大家留意一下啦。 哦，咁仲有冇午夜广场睇啊？今晚 哦，今晚历史系咁话，就会咧有呢一个咧，饱内随意饮高飞啊！个飞字咧就香字咧一个咧，飞想嘅飞飞嘅飞。 哦，我仲以为做咩饮高飞嗰只又关嗰只狗咩事咧？ 应该唔关事，应该有啲咖啡 feel 咁样，好似啊。 诶、咁你又啱、 哦， 因为咖啡 coffee 咧。啊！嗰陣時咧就譯做高飛啊，原來 係啊， 19世紀咧，中國啊有一首嘅詞咧，即係《竹枝詞》裏邊寫嘅一句説話咧、 啊， 一客一盤憑大嘴，飽內隨意飲高飛啊！ 哎呀， 啊，原來喺晚清嘅時候啲詩詞咧已經揾到咖啡嘅身影噶啦， 哦，又長知識啦， 係啊， 係啊，咁啊，大家留意埋今日夜晚一齊咧啊，高飛高飛下啦 嚇，係啊，多謝曬 Kason 嘅分享， 多謝 Kas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十人，分别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同埋涉嫌串谋诈骗，当中包括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同埋多名高层。 过百名警员寻日进入一传媒大楼搜证，一传媒工会理事长潘柏林表示，警方寻日搜查期间曾经翻阅编采部门和记者的物品，当中可能涉及敏感新闻资料或者正进行的调查报道，暂时未知道当中有没有资料被警方拿走，令员工感到担忧和受冲击，质疑香港是否仍然有新闻自由。潘柏林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时又说，担心警方寻日的做法会对集团长远运作带来影响，因为警方翻阅新闻材料的做法有可能会令读者或者报料人担心报馆不稳阵，对《苹果日报》失去信任，将会令集团未来难以运作。一连四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闭幕，据了解，今早会继续就议程上的议案作分组讨论。分组讨论预料在下午闭幕会上将会就有关香港立法会真空期的决定议案表决。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和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今早分别坐车和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抵达人民大会堂。美国财长鲁钦表示，将会在明年底起要求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企业遵守相同的会计准则，若果不符合相关准则，包括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公司将会被剔出美国证券交易所，有关公司将不能上市。鲁钦和其他官员上星期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建议，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都要同美国企业遵守相同标准。同样在白宫会见传媒的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中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意义已经变得相当少。被问到有关对中方的制裁，特朗普说美方已经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简报室见记者期间一度被特工人员护送离开。事发时简报会只是进行了几分钟，除了特朗普，财长鲁钦和另一名官员亦被护送离开。特朗普其后接返简报室继续会见传媒，他说白宫外发生枪击案，有人被特工或执法人员开枪击中，他被带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疑犯持有武器已经被送往医院，又说在特工陪同下他觉得自己很安全。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两阵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59点，升384点，成交金额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9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教控股16.28跌5.2，腾讯控股518.5升16.5，美团点评225.8升2.8，阿里巴巴244.2升8，银河娱乐59.35升2.65。金沙中国32元升2元，长实集团41.65升了5毫，一传媒是5毫升了2.45，中芯国际28.2升4毫，汇控34.1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8，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4，人民币6.96。英镑兑美元1.308，欧元兑美元1.174，欧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66。 日经平均指数报22,638点，升308点。港金现价报18,65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2.09美元，卖出2,02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回旋处咧，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全锦公路大帽山郊野公园来回啦，同埋粉岭新运路粉岭围菜站去长华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9:38，小白你 好,、啊、 你好啊，享乐时代，今日系咪我同你啊？ 唔系啊，梗系要有把女声，有我哋嘅女主持啊 ，Barbie 林慧，早晨、 啊，早晨啊 ，Barbie， 我又捐出嚟啦。 系啊，喂，有咩好嘢啊？你上次嗰个椰子糖咧？我仔好中意食喎，而家 你知唔知 佢有 个 名 嘅？ 而家嗰只椰子糖咧，系咪一个有椰子肉啊？ 系啊， 一个冇椰子肉嘅， 系啊， 冇椰子肉。嗰个我个仔次就同我讲：爸爸，我要食传统椰子糖。 咁叻嘅，佢识得分啊！ 我都唔知点解佢无啦啦识得有传 统 两个 字。咁你问下佢咩叫做非传统椰子糖？ 咁难啊？呢条问题， 佢可能有啲自创嘅独门秘方，你唔知咧。 可能系、啊，要问下佢先。喂，你今日有咩玩啊？今日 今日咧真系讲玩、啊，因为咧你知道我哋啲做父母家长嘅咧，即系特别嗱，我哋都算好啲。因为我哋有啲时间咧可以逃离屋企咧，就系、是、出嚟翻下工啊，做下自己嘢。 翻工都几好噶， 有时都系几好嘅、 啊。 因为咧放完假咧，真系个人好攰嘅。其实、啊、由朝到晚咧，冇一刻可以喘息到啊。咁但系咧，同时间咧亦都会咧谂多啲花神啦，同啲小朋友一齐做一下啦、 啊。 所以我真系好努力咁样，每个礼拜咧都发掘一下一啲新嘅玩意，同啲小朋友一齐。亦、 啊、 都希望咧，即系藉住呢一个享乐时代啦，亦都同啲家长朋友分享一下啦。等你哋都可以多啲点。咁、 嗯、 今次咧呢一、這个咧，哇！我真系咧 当我见到呢一个玩具嘅时候呢，我觉得佢系恩物嚟嘅。因为我已经一见到佢呢，我已经幻想到佢可以消磨起码三个钟头嘅时间。 咁犀利。 係啊，其实 你上次玩石头之后有一力作系咪啊， 呢一个呢真系犀利嘅。因为呢尤其是好似我哋呢啲小朋友咁细个呢。 四五岁嗰啲。 係啊，四五岁嗰啲呢，其实呢你都唔能够俾啲太过复杂嘅嘢佢做啦。 係啊，冇耐性㗎。 係啦，但你又希望佢呢可以有啲不同的細藝可以自己做到啦，又不用我們太幫手的。咁於是乎呢，我就想到一個方法啦。欸，好像我們神光第一線咁。 點啊？ 點解聽咁耐都唔悶呢？因為我們環節多。 梗係啦。 其實玩具都是一樣，是 精英盡出啊。 冇錯，你只要出盡法寶，搞多啲花神，有多啲唔同嘅環節，將啲時間細分呢，你自然好多元化，佢就自然好中意。 哦，即系呢一种玩具本身有好多唔同嘅玩法，系咪啊？ 其实唔系，不过咧系因为佢入边咧包含咗好多个元素。嗱，其实讲翻咧，佢系乜嘢嚟嘅咧？佢就系一部嘅机器，其实嗰个机器好简单嘅啫，即系涉及一个好简单嘅机械。但系咧，佢就叫做好似一部机咁样。嗱，佢个样子咧系有少少似一部咧放大咗嘅钉书机。嗱，钉书机咧咪要揿落去，然之后钉实啲嘢嘅。其实佢嗰个机器咧嘅用法都系咁嘅啫，都系咁样揿落去就整实啲嘢。咁但系整嘅系乜嘢呢？原来呢一部机咧系攞嚟整笔嘅， 整咩笔？ 写字嘅笔系啦，冇错。咁但系咧，佢攞嚟整咩笔咧？佢攞嚟整水笔。 水笔啊， 系啦，小朋友咧 都系写字嗰啲水笔啊。 佢有画画咯，或者、 即系嗰啲 side pen 咁样系。 系啊，冇错，就系攞嚟整 side pen 啊。咁、咧，其实第一个步骤系做咩咧？其实佢本身咧都几好嘅，佢就附送埋有一个咧颜色表。嗱、佢本身咧就有三个原色嘅墨水俾你嘅、蓝色啦、红色啦，同埋黄色。 又系要自己沟嗰啲啊？ 冇错啦。 咩黄加蓝变绿嗰啲 friend 嚟噶？ 嗱、咁首先咧，其实你已经可以咧同小朋友商量下，你其实画画嘅时候咧，你中意咩颜色噶？咁可以俾佢自己谂下先。咁佢譬如可能见到明明得三种色啫，咁点咧？咁 三原色嚟嘅，又系时候教佢啦。 冇错， 我教嘅我仔佢都未识三原色嘅，而家你 俾佢自己试下就识噶啦。跟住我就俾我个女自己沟啦，系咪先？咁我话喂，你想要咩色啊？你就话俾我听啦。咁佢又讲咗一大扎，因为咧我之前都有试过同佢做啲实验咧，都有试过做沟色嘅实验嘅。咁佢大概都知道咧啲咩同咩沟埋一齐可以。即系变咩色咁样嘅，咁但系咧，当佢要制作啲笔嘅时候咧，因为我同佢讲我话嗱，你只系得咧十个机会嘅啫、因为我只系买咗十个笔管啫，你想整第十一支？ 佢有冇怪你啊？有冇怪你就系话爸诶妈妈，点解你唔买多啲啊？咁样 你知唔知整整下佢就知啦，因为咧都几复杂嘅，之后即系你逐个逐个整啊，你谂下你。十支筆即係你要溝十種色喎、然後你仲要慢慢將佢變咗一支筆咧，你唔係溝完就要得噶嘛？ 我仲要你頭先講咩釘書機撳落去、 係啊，好多嘢搞噶。咁嗱，首先第一個步驟溝色咧已經夠搞好耐 嘅，會唔會整啲地方好污糟㗎？呢個 唔會啊，因為其實佢咧都係喺一個好細嘅範圍裏面做嘅啫。同埋咧，你都係嗰句啦，你佔住屋企地方啦，即係邊個叫你即係就咁打大尺咁樣擺喺 sofa 或者啲容易染色嘅嘢嗰度整咁梗好啦。都得嘅，我就冇咯。我喺玻璃台度整咯，咁你都好容易抹啫。 呢啲細路仔通常整呢啲勞作咧，有自己一條小圍裙嘅。 係啊，我都有叫我個女記得帶咗圍裙同手袖，因為我都驚嗰啲墨水咧好難洗啊嘛，落咗啲衫。 係啊， 咁但係咧，因為佢都幾好，因為佢係嗰啲水溶性墨水嚟噶，所以就算真係彈到手啊，或者彈到係衫咧，都好容易洗得甩嘅。因為我自己中咗招，咁而我即刻洗都洗得甩嘅。 喂，頭先話三原色去溝咧，咁咪唔可以整到啲粉紅色出嚟，粉色調就難啲整到啦。 阿奧真係聰明啦，所以咧，當我個女最中意粉紅色咧，想整粉紅色咧，就真係整唔到啦。 我仲啱啱諗住俾條難題你添， 我都諗咗好耐。 我想溝嗰個咩啊？櫻花粉紅， 因為要溝白色咯。其實我有諗過溝水嘅，但我驚住佢會變咗好，即係嗰啲色完全係啊，好稀，但係咧反而冇顏色。 你諗住？ 但佢冇白色嘅墨水嘛， 系咯， 咁冇辦法啦，咁又費事自己亂咁溝啦。嗱，咁啊講咗第一個步驟就係溝色啦。咁其實咧，佢就自己可以，譬如倒幾多藍色同倒幾多紅色，因為個比例唔同咧，溝出嚟就算係都係紫色，但係佢可能係深紫或者淺紫噶嘛。咁呢樣嘢又可以俾佢哋自己親身體會下啦。嗱，咁呢一個第一個學習點咯，溝顏色。 咁跟住之後咧，其實整完之後咧，咁佢本身成個套裝咧就有啲類似試管類咁樣嘅嘢嘅。嗱、 啊， 咁好啦，講個筆芯咯喎，咁要做個筆芯咁點做咧？佢就係一個咧，好似嗰啲卸妝棉咁樣噶。佢、 啊、 個面頭有一陣好似膠質咁樣， 即一塊塊咁樣嘅。 一條條條狀，好似筆芯咁嘅直頭。 哦，條 狀。咁然後咧就叫小朋友自己慢慢咧就將嗰個嘅筆芯咧，即係嗰個棉花咧就索滿咗頭先溝好嘅嗰啲墨水先。 嚇、啊，使唔使戴手套？ 我就冇囉，係啊，不過佢都 OK 嘅，因為其實好易洗，唔係啊，好易洗得甩嘅啫。 同埋小白好介意自己屋企污糟。 因為我想講咧，你 我呢啲咁嘅處女座真係好人憎，我都覺得。 同埋你冇睇少啲細路啦，你覺得佢啲墨水就嚟索到上頂，佢仲縮手 咩？唔係㗎，我就係我屋企嗰個，見到就嚟索到頂嘅時候，佢更加壓落去添㗎，佢仲 好開心啊，爹哋。 係啊，跟住周圍擠咯，所以咪好鬼驚咯。 可能係男仔同埋 我嘛， 男仔同女仔嘅分別啊，可能。 你有冇覺得係因為你個仔同隻狗相處？處得太耐， 唔關事。我覺得因為佢巨蟹座處女座， 未必淨係關星座，未必關星座事啊。 佢好鬼不羈啊！我覺得個仔 不羈係嘛， 好好笑啊！呢 聽 個 不羈，唔好聽 你個細仔可以治到佢咧。 喂，我而家就係咁希望啊，係 咪啊？ 同神拜佛都係咁希望， 希望喺個細仔度。喂，咁你要將你啲處女座嘅特性灌輸俾啊少少小白喎、 啊。唉、哎，我都驚啊！我 又驚 我個細仔，咪即係再細啲嗰個咧，獅子座啊，陰公， 獅子座係點啊？獅子座要人氹啊，係嘛？ 獅子座係天生出嚟嘅 leader。 哦，嗱，我哋 都係唔聽我知 道，講得遠咗少少星座，我哋去翻個色盤嗰度先啦，顏色嗰度先。 咁啊，頭先講到整筆芯啦，咁其實之後個步驟咧就好簡單嘅啫，佢哋就係只要自己小心啲咧，將頭先已經索好墨水嘅筆芯咧，擺喺我買嗰啲嘅筆管入邊，然後咧就再安喺嗰個我頭先咪有個好似釘書機咁嘅。氣仔嘅，擺落去，因為其實佢哋唔夠力啊，咁就扼唔 用腳咯，佢哋用腳嘅會。 我就唔係好鼓励咯， 我仔一定会用噶。你谂下，我喺屋企经历嘅几咁得人惊， 唔系阿小白，你嗰啲真系都几吓几新颖嘅地方。 佢好有创意啊，各方面都。 我都系觉得男仔同女仔唔同啦。 我系啊，我都谂应该系男仔同女仔啫。 我旁观者嚟嘅啫，系啊，咁样咁啊，唔紧要啦，各人有各人嘅教法，各人有各人嘅玩法。 系啦，咁点解你头先讲嗰个用手？ 系啊，其实头先就系讲嗰个用具咧，就帮佢扼实支笔啊，即系吸埋个盖。咁就完成咗一支水筆㗎啦。咁但係呢頭先呢都漏咗講第二個學習點，就係、是、呢當佢溝顏色嘅時候呢，因為呢嗰、那個試管呢其實有少少似嗰啲量杯側根呢有啲黑度喺度嘅。咁、你其實可以教個小朋友嘅。我開初嘅時候咪話有個色板嘅。佢、其實係有教佢譬如三格黃加六格藍加一格紅等於乜嘢呀咁。咁就可以學加數囉。 哦，个学习点就系由美术嘅角度点样学埋加数咁样。 系啊，跟住我可能就系咁做个两个加啦，咁呢度又可以慢慢咁样同佢学习下咯。 做家长都系几辛苦，啊，寄生处处嗰啲芭比咁样。 唔系想佢学多啲嘢啫。 算到啦， 芭比真系劲，芭比真系 教， 佢真系好嘢。呢样嘢我真系算唔到，啊，点谂到原来仲有个加好可以学。 系啊，跟住整完支笔，当然就轮到美术课，叫佢画下画啦。 做 个用自己。亲手整嘅笔出嚟画翻幅天即系色彩斑斓嘅图画、哦 啊，做个老师嘅家长系唔同啲啊！ 其实我你有所不知啊，你知唔知我哋呢啲家长咧呢一排咧，即系尤其是好似我哋啲 K 1成年都冇乜翻过学嘅家长咧，你要将所有佢哋应该要识嘅嘢咧融入喺佢哋嘅生活度学、哦。 系啊， 与其叫佢对住本习作一加一咁样写啲一字落去，我就宁愿咧同佢玩住，然后叫佢扮诶、你系少少科学家，不如你写翻个化验。报告出嚟啊！但其实当中系计紧数咯。 但系佢明咩叫化验报告咩？ 诶、hey, ，睇得电视多时明噶啦。 系咩、啊哦啊？哎呀，咁我明啦。我个仔睇电视唔够多啊，因为佢一定会问我爸爸咩叫化验报告啊。 你个仔开电视就阿斌啦。咁样咯， 佢每一样嘢都问点解噶，你答完佢之后咧，佢又继续问点解噶， 系啊， 好鬼多点解， 十万个为什么， 佢十亿个添啊佢， 咦 ，Bobby 呢个都几好啊，头先讲咗三大好处咧，第一消磨时间多，第二咧可以学到颜色咧色谱嘅运用咧，第三咧就系咧可以学埋加数添， 系啊， 最好嘅咩 Q time 啊嘛，杀时间， 系啊，其实都系帮大家发掘下啲即系消磨。时间嘅小玩意又可以俾佢哋学到嘢咯， 系咁啊！呢个环节鼓励下啲家长啦，系啊，大家 鼓励家长 抗疫啊，在家教学嘅时候咧，都俾心机啊！啊， 仲要我仲要教埋我仔，如果即系攞住呢套嘢咧，唔可以咩啊？唔 可以畫牆啦，唔可以畫弟弟啦，唔可以畫狗仔啦，唔可以畫爸爸啦咁樣。 真係啊，要講呢三個字啊，辛苦曬。 一涨一退一人纵星沉于海显血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阴狂徒再射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四溅让我水作观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就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仍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雨只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其永恒同信仰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期盼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中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雨即管吃喝为爱后再海沟这躯壳云怕苦泡沫上水面成蒸汽尽化烟有其用处，必胜自尊心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如怀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且真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我可以自愿牺牲走进。 陈卓妍的作品名字叫做《鲸落》啊，鲸鱼的鲸。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的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不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的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咧有阿李太喺度啊，早晨啊，李太， 早晨，阿小白，阿欧， 系啊，早晨，早晨啊， 今日冇咗彭爷啊，今日， 今日彭爷做封烟主持嘛， 系啊，打电话翻嚟啊， 日日都有彭爷， 我听到，我听到佢有， 系啊， 不过佢冇喺电台，冇咁精彩啦，我冇得同佢对话咯， 系啊，真系啊， 我话俾你听啦。彭爷 话嚟拜试下拜神噶嘛？ 试下拜神添啊！ 彭爷啊，听紧嘅，你照讲得噶啦，佢会听噶， 佢会收到晒噶啦，系啊。 阿彭爷，我就住喺 大树下嗰个啊，哦、你话你唔好大我啦，嗰、那个你睇啊。 哦元朗嗰边大树下啊嘛， 系啦，冇错啦。 以前嗰间茶餐厅嗰个你睇， 系啦，冇错啦。我话我听咗佢几十年嗰个啊嘛，我因为好彩我打到电话嚟喎。 系啊， 咁应该我老公咧就应该系旧历24生日嘅，关帝诞生日嘅。 系关帝诞生日，咁旧历廿四啊，星期四嚟噶， 系咪？系啊，冇错冇错。 系咁啊，几好啊！ 而家预祝佢先啦。 系啊，预祝点样同佢预祝咧？而家有啲咩祝福说话先？ 讲下嚟听下先。 祝福啊！我祝佢生日快乐啦。 身 体健康啦。啊，就老当益壮啦。 好啊，劲啊呢个。 龙马精神啦、 啊，龙马精神更好啊！啊，最紧要 日日都开心啊， 仲有身体健康啊！呢段时间 系啦，系啦， 系咪啊？喂，李太啊，我 百毒不侵啦、啊，系啦、 啊，要啊，百毒不侵呢、啊、个真系。 李太咁啊，同阿老公咁啊，即系呢几日都部署啊，整翻只鸡髀俾佢食下先咯。 系啊，唔系、啊啊、又出唔到去咯。嗰、那个女咧就话买嘢翻嚟庆祝咯，翻嚟屋企咯。咁嗰、那个。咁嗰个大女住得远咧，我都叫佢唔好翻啦，第二日先同佢庆祝啦。嗰、哦、个就 会唔会食盘菜庆祝噶、 啊？ 你哋 系啊，会唔会咧？ 我哋由细食到大咧，我哋食到厌晒噶啦，我哋唔会噶。 我哋梗系食 pizza 啦， 系啊，冇错啊，你真系叻啊！我哋买 pizza 同埋订蛋糕， 哦，都系咁样庆生噶嘛，因为系方便快捷。 因为 系咪啊？ 因为我个孙咧好中意食。食嗰只 pizza 噶嘛，咁就买嗰只 pizza 咯。 咁有冇喺 pizza 上面插蜡烛先？唔好唔好净系喺蛋糕嗰度插蜡烛。 唔会唔会喺就喺蛋糕插蜡烛咯。 哦， 系咯。 咁啊，开心啊！祝你哋全家人都 happy happy 啦，过生日啦。今日咧拣嚟咧，哇，芬妮姐姐嘅歌、 哦、 叫做 系啊，佢好中意听《故乡的雨》噶。 系啊，咁我即刻喺唱片房啊，掹都掹翻只《故乡的雨》俾你听下啦，好嘛？ 多谢你啊， 唔好咁讲， 系 大家。happy 啊吓，最紧要身体健康， 大家身体健康，希望呢个疫，希望呢个疫情早啲走，我哋快啲出嚟过正常嘅生活。 要啊要啊， 系啦， 成理归于 大家都系平，全世界人都平安。 系好，多谢你电话先， 多谢 好啦， 好， 拜拜， 拜拜。 常的睇几远，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从提到家中先前旧宴，从回旧。 真系好听 啊！李生一路听嘅时候，一路个头摇下，手一路拍下，拍下，一路唱住咁 样。拖住老婆只手咧， 开心心， 开心啊！ 都祝阿李生生日快乐啦！好，咁啊，转头有 風騷發佈人啦，我哋聽日再見，拜拜。